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92集《玉兔节》一。 他们来了。 随着谢景行的一句话，高阳方才戏谑的神情也顿时收起，看向他道， 你是说他们来定京城了？ 这几日你们留一些。 谢景行皱了皱眉， 玉清王府的东西可能传出去了，未免暴露你的身份，这些日子你们都不要出去。 可是你一个人怎么行？ 不等高阳开口，季雨舒便急道， 你本就引起了他们的注意，这下他们入了定京城，肯定会先来找你，你又不能惊动京城中别的人。 不用担心。 谢景行伸了个懒腰，笑容默地绽放出一丝狠意， 我等他们来也很久了。 谢三哥，你又要教训人了吗？ 季雨舒双眼亮晶晶地看着他， 这次能不能带我一个？ 行啊。 谢景行漫不经心道， 你就当个靶子吧。 高阳一时语塞。定京城关于玉亲王和沈家的这点子事情，很快就淹没在年关将近的喜悦中了。既是新年，四处都洋溢着热闹的氛围，那个暴风雪夜里的惨烈屠杀以及阴森牢狱中的绝望自尽，似乎都被人抛之脑后了。没有什么比迎接新的一年更加重要，时间不会就此停止，新的雪覆盖旧的雪，新的谈资覆盖旧的议论，新的希望永远比过去更令人欢喜。宫中帝王也并未因为此事而显出什么愠色，甚至还花了大量银子在宫中铺设宫宴，邀请众位妃嫔同乐新年。显然胞弟的死亡并未让文惠帝感到忧伤，这未免令百姓们觉得皇家无情的传言果然是真。不过只有真正聪明的人才知道，文惠帝了了一个后患，处理得这样干净利落，自然是心中高兴的。因此就连衙门那头迟迟找不出灭门凶手，整个案子变成了一桩悬案，文惠帝也并未太过追究。沈清和玉亲王一同葬入了王室墓穴，不过因着沈清是自尽而亡，当时身份又太过尴尬，皇家也并未给予什么补偿，这便又让沈老夫人很是不忿了一阵。沈府西院中，白露和霜降正将沈庙屋子里的书拿出去晒太阳，沈信和罗雪燕一大早就去教场操练新兵去了，年关有征收的新的兵丁还得训练一番，沈秋也跟着去凑热闹，西院中就只剩下沈庙一人。 前几日大少爷又让人送了好些书来，要不然也一起拿来晒一晒吧。 谷雨问沈庙道，那些书我还有用，不必晒了。沈庙答道，自从沈秋在沈庙房中瞧见了许多兵书后，立刻兴高采烈地将此事告诉了沈信和罗雪燕。不过沈庙从前都未曾表现出自己喜欢兵法之事，沈信和罗雪燕也以为他只是一时兴起，尽管如此还是令人搜寻了许多兵书过来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沈家打算养个小女将军呢。沈庙自然是没有做女将军的打算，只是沈家军日后要面临的危险还有很多，而他只能凭借着上一世的了解来为沈家军度过这些可能出现的难题，多看看总是没坏处的。白露一边翻动书页一边说道， 明日就是玉兔节，听人说今年万里湖边有万人灯火的盛象，姑娘明日去不去啊？ 玉兔节是明启的节日，在每年新年的前一日夜里，人们走出屋中来到大街小巷看花灯猜灯谜，好不热闹。花灯中会有一个特别大的玉兔，保佑着整个明启来年风调雨顺，百姓们都有个好收成。今年的玉兔节与往年不同之处就在于， 今年的玉兔是在水上的，届时百姓们也能在水上放上自己做的花灯来祈祷内心的愿望。水上花灯，想想画面肯定是极热闹的。白鹿和霜降也都是正值妙龄的女子，贪玩爱新鲜也是常理。 胡说什么呢？ 谷雨嗔道。 届时街上肯定会拥挤得很，姑娘要是出了意外怎么办？ 可是往年不都去了吗？ 白鹿不服气道。 往年是往年，今年是今年。 谷雨凶凶地说道。白鹿说的没错呀，往年的这个时候，沈信夫妇也已经回了定京城，玉兔节都是整个沈府一起出门看热闹的。可是今年沈府和玉清王府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背后的凶手还未找出来，若是有人伺机报复，沈庙的处境的确是危险得多，天大的热闹也不及沈庙的安危重要。沈庙微微一笑，无妨，我本来也想去瞧瞧热闹的，有爹娘大哥在身边也断不会出什么危险。 可是 就这样吧。沈庙打断了谷雨的话，走回了屋中。谷雨便只能按捺下心中的担忧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沈庙也养成了说一不二的性子，哪里还有从前事事都向二房三房那两位讨个帮忙的模样。这样有自己的心思的确是好，不过犟起来的时候也令人十分无奈。沈庙回到屋中，走到自己桌前坐下，目光落在外头的梅树枝上，枝头上缀满了点点红色，却是让他想起了之前收到的那封信。陈家兄弟已经回了江南，在玉清王府被灭门之后，他们便再也没有往来。沈庙极其谨慎，同陈家的所有交流都是通过莫晴向封仙当铺递信来做的。莫晴如今卖身契都不在沈家了，别人也怀疑不到他的头上来。这一回莫晴带回来的消息还有一个，之前托季雨书打听的那位流萤姑娘终于有了下落，正是在定京城最大的销金窟宝香楼中。流萤姑娘还是宝香楼中数一数二的美人，听闻在玉兔节那一日也是要扮演玉兔仙子在万里湖边起舞的，她很想去看一看，恰好能趁着这个机会。至于谷雨担心的有人报复的事情，在沈庙看来更是不值一提了。陈家兄弟本就是与他合作，哪里来的报复之说？至于沈府，如今沈老夫人每日气的，除了两个儿子和二房的孙子外，谁都不见。沈家二房算是垮了，沈渊忙着巴结官场上的人，最近也不会对他出手。三房更是向来韬光养晦，在这个节骨眼上不会生事。现在想起来，没有一个年竟是比今年更让人过得舒心了。这般想着，沈庙的唇角便微微翘起来，让外头看着他的谷雨也忍不住一怔。然而还未等他回过神，就听见惊蛰的声音响起。惊蛰自外头走进来道， 姑娘，东院的万姨娘想来看看你呢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